弥陀经卷第19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南信解品第34-15。善现有情清净故，彼界清净。彼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彼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相界、彼世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有情清净故，舍界清净。舍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舍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为界、舍世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为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未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有情清净故，身界清净。身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身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出界身世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有情清净故，意界清净。意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意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有情清净故，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地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有情清净故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再写，有情清净故，无名清净。无名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无名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形、识、名、色、流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有情清净故，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境界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有情清净故，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内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有情清净故，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真如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， 若有情清净，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苦圣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即灭道圣地清净。即灭道圣地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即灭道圣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色境虑清净。色境虑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色境虑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似无量似无色定清净。似无量似无色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似无量似无色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八解脱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思念住清净。思念住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思念住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色正断、色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色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色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空解脱门清净。空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空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 有情清净故，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菩萨实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无眼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六神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佛实力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死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无妄施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恒住舍性清净。恒住舍性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恒住舍性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一切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大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大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情清净，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有情清净故，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故， 一切自治清净。回顾，若有情清净，若欲留果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故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有情清净故，独觉菩提清净。独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回顾，若有情清净，若独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有情清净故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有情清净，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有情清净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回顾，若有情清净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复次善现。命者清净故，色清净。色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受想行识清净。受想行识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若受想行识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命者清净故，眼处清净。眼处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若眼处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耳鼻舌身意处清净。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信，命者清净故，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色处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若一切自治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命者清净故，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故，一切自治清净。可以过，若命者清净， 若眼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解，命者清净故，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耳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解，命者清净故，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鼻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解，命者清净故，舌界清净，舌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舌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为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解，命者清净故，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身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解，命者清净故，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 若一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命者清净故，法界、意识界及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命者清净故，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地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命者清净故，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无明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命者清净故，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，命者清净故，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故，若命者清净，若内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变异空，本性空自相空，共相空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无性空，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 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，命者清净故，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真如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命者清净故，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苦圣地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即灭道圣地清净。即灭道圣地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即灭道圣地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命者清净故，四境律清净。四境律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四境律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命者清净故，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八解脱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过。若命者清净，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命者清净故，思念住清净。思念住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思念住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 命者清净故，空解脱门清净。空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空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菩萨实地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无眼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六神通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佛实力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：命者清净故，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无妄施法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恒住舍性清净。恒住舍性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恒住舍性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一切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 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欲留果清净，欲留果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欲留果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故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独觉菩提清净，独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独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命者清净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命者清净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佛子善写：生者清净故，色清净，色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可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受想行识清净，受想行识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受想行识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生者清净故，眼处清净，眼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眼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写：生者清净故，色处清净，色处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 若生者清净，若色处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生相未处法处清净，生相未处法处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生相未处法处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生者清净故，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眼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生者清净故，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耳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生者清净故，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鼻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故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生者清净故，舌界清净，舌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舌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为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显，生者清净故，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故，一切之智清净。可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身界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生者清净故，处界、生死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生者清净故，一界清净，一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一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生者清净故，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地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水火风空十界清净，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水火风空十界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信，生者清净故，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无明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故，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故，一切智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生者清净，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若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卷第196。